199。 199、 嗯、 199。一支才33块钱。 是的。 对。 那 其实这个 市面上的话 对 一支可能得 就100多块钱。而且大家其实可以去商市里看一下啊。 嗯、可以 去商市发呀，在国泰百合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贺岁鸭、 嗯。 但是那价格确实比这贵多了。 今天的199拿走6只，我算了一下合一支也就是33块钱。 对对、 啊。所以价格真的是非常好，性价比非常高。 嗯、 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 哎、 夏天记住适合吃鸭子啊。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七月新会员来电订购寄送您30元购物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最近天热，总想来点重口味的吃吃，小龙虾、烧烤什么的，再搞点冰皮，胃一下子就坏了。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好，急性胃炎，痛不欲生。 首先你自己就要管好嘴，平时在办公室或者是包里常备一包羊奶，现在有年终返利活动，一个套餐10盒只要690，连喝5个月，喝一杯才4块钱。最近的电话400-716-108，400-716-108，一直处于报线当中呢。 瑞麟羊奶我知道啊，广播里经常听到，一支不都是99元一盒吗？10盒是990啊。 对，这盒瑞麟羊奶的专柜价是258元，咱们的广播直销价格一直是99，这一次年终厂家返了10000盒给我们，我们就直接做到套餐里全返给大家了，所以您才可以用690元直接带走10盒、 嗯、 喝5个月，单盒划下来只要69。69这个价格是从未有过的，以后也不可能再有的。 是， 这次是一步到位，放血大返利了。还没有订购的得抓紧时间，全国就返了10000盒，这个套餐维持不了几天，说停就停。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拨打400-716-108，400-716-108。 其实羊奶比其他的奶制品都要贵，一是羊的双乳房结构，产奶量少，物以稀为贵。二就是营养更好，研究显示羊奶中的营养成分、维生素含钙量、各种的微量元素等，所以您说690元喝5个月，这每个月喝奶钱才130块，每天也就只有4块钱的花费，真的是值爆了。 对呀、啊，此刻400-716-108，400-716-108也是相当热闹。 嗯， 6584的赵女士说：“这跟之前的瑞麟羊奶一样的吗？怎么会这么便宜呢？”您放心，这次是年终厂家返利10000盒给我们，我们是做到套餐里返给大家了，10盒690，划下来单盒只要69，这69与之前的直供价99，专柜价258是完全一模一样，同规格同品质，而且都是最近一个月的新鲜的生产日期，完全不存在清仓处理的概念，同时呢还提供寄存服务，随喝随取，保障新鲜。 这下我就放心了，一定要多囤点。我看线上39540021的好几位朋友都跟我一样在说啊，反正这羊奶都是长期喝的，趁着便宜多买几套，一套省300，10套就省3000块钱呢。 等等等等，差点忘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啊、 嗯、 啊，本套餐10盒690只能10盒起订，20盒封顶、 哦、 回馈是回馈给所有朋友的，不能被少部分朋友独揽，对吧？请您谅解。 好，那现在就是来拨打400-716-108，400-716-108，691套10盒，单人能喝上5个月的时间，家里人多，我就发动亲戚朋友一起订，一起喝。

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话题是如何长寿。大量的研究发现，人的自然的寿命是人青春发育期的4到5倍的时间，也就是人呢自出生到55岁发育才到了一个高峰，人的寿命应该是100到125岁，那当然就是根据这个研究发现的这个状况。可是为什么事实上呢，绝大多数的人呢就活不到这个寿限？主要的原因啊在于自己。具体讲，一个是对生命和寿命的认识不足，或者观念呢错误。从不考虑自己可能活多久，受人生呢据老话就是70古来稀的概念影响太深，很盲目的就活着。另一个呢原因呢是不知道如何活，如何能够长寿，不清楚哪些因素是不利于长寿，哪些因素是有利于长寿，自己往往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也就是听天由命。实际上人的健康和寿命啊到底就取决于哪些因素呢？哎，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研究啊也得到这么一个结论，人的健康和寿命60%是取决于自己的，15%是取决于遗传的，10%是取决于社会因素的，8%是取决于医疗条件的，7%是取决于环境因素的。所以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经过调查研究的话就表达了，就说人的健康和寿命60%是取决于自己，那也就是说自己有这个权利来决定你自己的生跟死。国外的疾病控制中心研究指出，如果男性不吸烟，不过量的饮酒，合理的饮食，经常性的锻炼，这个寿命啊就可以啊期望啊平均延长10年，但是只不过是一个一般性的保护性的健康方法，如果有更科学更严密的养生保健的措施的话，那么人将更能够长寿。所以能不能活到100岁就是靠您自己了。大量调查研究证明，影响人的生命健康和长寿主要的原因啊还是对我们来说是因为各种疾病。无疾而终的 只是占到极少数，而在各种疾病中间，都知道属于现代文明病、现代生活方式不良病，这是占了一个绝大多数。在阴影早时的人群中间，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而去世的，就是占了一个绝大多数。往往有很多的，正好咱们是国家的栋梁，正好是在壮年的时候，正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可是往往呢，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就造成了这么个遗憾。人到中年以后的话，身体素质是会迅速的下降，而自己往往呢浑然的不觉的，人一如既往的超负荷这个运转，或者是随意啊糟蹋。等到出现了一些临床的症状的时候啊，这才着急才去医院看病。但结果呢，大多数已是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能得到一个暂时控制啊这样的这个疾病，已经算了幸运了。据大量的调查表明，人的一生 90% 到 95% 的医疗费啊，都是花在最后临终的抢救上头的。而所赢得的阳寿的话，那么只是到了你最后的极点了、边缘了，只是那么一点点，就说也许能够啊延长你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比这个时间呢更少。所以在大半生的这个漫长的时间里，用去的预防疾病保健的费用实在是少得可怜。这些人的一个最大的遗憾，这个那就是说也是最大的不幸。国外用了15年的时间，用10万只的实验室用的这个小白鼠进行研究，用现实的方法就使得小白鼠的寿命啊延长了12个月。小白鼠的一个月就相当于人的3年。那就是说，人如果也采用这样的一个限量限时进食的方法，人的寿命呢往往可以啊就是适当的能够延长。这个不论是早年、中年和晚年，您只要奉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延缓衰老都是有益的和有效的。只要真正的去实行，任何时候啊都不算太晚。告别啊以往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习惯，抽烟啊、酗酒啊、睡眠不足啊、饮食过咸、过甜、过油腻、过多啊，就是缺乏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啊，像咱们人体必须的氨基酸、维生素、残留元素、微量元素，你不注意缺乏，这样的话呢，哎，就可以就是造成对于我们健康日积月累的话一个危害。所以要改变不科学的膳食结构，要减少肥胖，减少不运动，心情啊不舒畅，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落实自己的一个养生保健的方法，要树立健康长寿的一个信念，必要的一个观念方法要执行，这才等于啊我们可以长寿。像长寿完全是可以自己说了算，就是您自己说了算。长寿需要呢这个咱们一个要知道啊这个生理的衰老、病理的衰老啊做斗争。咱们如果人已经60、70岁、70、80了，咱们对于自己的生理的衰老、病理衰老，您都不了解，也不去跟他做斗争。 另外呢，像非传染病，比如像咱们一些心脑血管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肥胖啊、老年病啊，咱们呢对它呢就是注意一下，来保护自己的健康。那么人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啊，应该呀没有这一些刚才我说到的心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些肥胖，哎，还有其他一些老年病。如果没有这些现代文明病的话，那么咱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啊，就是就可以啊科学的呀维持。要到七八十岁了也仍然没有这些疾病的话，如同时能够注重自己的养生的这个保健的方法，这个对长寿就应该充满着信心，那么就极有可能活到一百岁，或许还能够跨过一百岁。所以现在活到一百岁的人数不是少数。如果相反，假如一个人从不注意自己的养生保健，或者自己啊以为身体好，或认为到了老了再说吧，现在年轻轻的怕什么，哎，那么呢很可能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会患上一个或者几个现代的文明病、现代生活方式不良病。所以呢，跟非传染性的疾病做斗争的最有效的手段是一个自我保健，自己要关心自己，自己要爱护自己，因为 60% 的因素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自我保健。所以呢，这就会啊影响，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和长寿。只要自我注意养生保健，自己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生命，自己长寿的权利，因为这是你的权利，这才是唯一可靠的一个途径。老年人养生还得注意一些问题，比如说您啊经常应该少怒，怒气啊少怒，百病啊生于气，这是内经上说的，怒着气上，怒伤肝，发怒可以使人呢气急不畅，这个时候咱们老年人养生要少怒，还要少欲。古代养生家认为清心寡欲的话，恬淡虚无，这呢正气充足，身心健康。少眼，眼多伤气，眼多这气息啊不匀，一伤肺气，一伤中气，气与精神密切相关的。还有要少食，脾胃为后天之本，是全身营养物质摄取之源泉，假如长期的饮食高粱厚味，摄入量超过自己身体的需要，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啊造成我们呢对于健康呢对于长寿的危害。少卧，睡眠是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老年人呢有好卧的一个习惯，但也有说呀要积滞，久卧伤气，所以咱们自己啊就得注意少坐，坐不能过度，过着是损伤肌肉。有老年人呢居家无事，迷恋电视打牌，出门又一车代步，这样会使自己的血脉瘀滞，局部的皮肤出现了瘀斑青紫，造成我们的静脉的血栓。所以老年人咱们要养生还要注意日常的这些，少怒啊少欲啊少言啊少食啊少卧呀少坐。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是个药食同源的物品，在这个神农本草经中间，灵芝立位上品，性其性甘平，入五脏，调气血和阴阳，平补五脏，辅助正气。那么它跟其他的药比呢，这个神农本草经上就写着，诸药为各病治药，灵芝为百病治药。